媒婆 媒婆 每客 每客 不摸 不摸 不喝 不喝 下坡 下坡 下车 下车 大佛 大佛 大河 大河 幽默 幽默 游客 游客 高坡 高坡 高歌 高歌 脖子 脖子 盒子 盒子 默默 默默 个个 个个